缓缓地想你的美，想念你的心，只需前进不需退。我说你呀你，可知流水飞无情，带你飘向天上的宫阙。就在这花好月圆夜，两心相爱心相悦，在这花好月圆夜，有情人儿成双对。我说你呀你，这世上还有谁能与你鸳鸯戏水，比翼双双飞。 这是来自杨千嬅和任贤齐的花好月圆夜。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感谢各位今天的收听。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来跟大家分享的是第一首歌，是来自杨千嬅和任贤齐。为什么放这首歌作为开场呢？是因为杨千嬅的巡演马上就要开始了。那么日前呢，她在北京也是举办了发布会，正式启动巡回演唱会。那么城市呢也有好多，广州、武汉、深圳、北京、成都、重庆、南宁等等。那么除此以外呢，还计划要在澳大利亚、马来西亚、美国、加拿大等地，预计50多场。那么1995年步入歌坛的杨千嬅呢，其实早就已经凭借《花好月圆夜》这样的歌曲崭露头角。那随后呢，因为《少女的祈祷》《小城大事》等等大作呢，开始慢慢走红。那么近年呢，更是因为主演了《志明与春娇》系列电影呢，而备受好评。所以说呢，不管他在音乐还是电影之上，都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么在去年年底呢，他在香港也是办了11场演唱会，反响也是很火热，也给他呢后来举办巡演增加了信心。那么与此同时呢，台湾歌手蔡依林也是带来了自己的第14张个人专辑，这张专辑的名字呢很有意思， Ugly Beauty， 也算是在今年的压轴登场了哈。其实这张专辑呢不太好翻译，如果说我们仅从字面意思上来看呢，这个名字就是充满了矛盾， Ugly 是丑陋， Beauty 是美丽，对吧？那他呢似乎是想把这两者融为一体。那么专辑的封面呢，就是蔡依林带着被称为丑的香肠嘴造型。不过呢，蔡依林自己的解读是想以此打破世俗的美丑对错的观念。他说，真理之口象征着很多想说却说不出来的言语，而封面上的那个脆弱的眼神代表就是我理解你的心情，因为我也曾经是这样。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借着蔡依林发布这样新专辑的这样的潮流吧，算是我们一起来跟大家分享的是蔡依林的故事，还有她的一些好听的歌曲。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吧。很多人呢都说蔡依林的自我意识是最近几年好像才开始觉醒的，但其实呢并非如此。那么从她出道之时呢，就一直在追求完美，是这么一个姑娘哈。但是呢，这种完美只是世俗眼光的完美，美与丑、对与错都很绝对哈。那么他出道的时候呢，是在1998年，当时呢电视台搞了一个选秀节目，他呢以总冠军的姿态出道啊，很高调。那一年之后呢，凭借第一张专辑《Jolin 1019》正式进入歌坛。那么当年呢，意外的备受瞩目，不少网友呢都称他是这个少男杀手哈。那么这些信息呢，都是很多歌迷已经熟悉的能够背下来的内容，但是呢鲜有人知。那个时候开始呢，蔡依林在享受大家给自己叫好的同时呢，就被骂名所干扰。当年的她呢，同时坐拥10大最受欢迎歌手与10大烂歌手的称号，表面风光，但其实呢成名之路走得非常的尴尬。那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分享的就是《我知道你很难过》，这是蔡依林出道专辑当中的一首作品，一起来听一听当时还很青涩的朱琳吧。 我知道你很难过，让自己 越陷越深，别傻的用你的天真去碰触不安的灵魂，每一天只能痴痴的等。爱一个人别太认真，你受伤的眼神付出不是真心就会有结果，别问怎么做爱才能长久，这道理有一天你会懂。我知道你很难过，昨天是恋人，今天说分手就分手，别问你的痛要怎么解脱，多情的人注定伤得比较久。 知道你很难过，来自蔡依林。2001年的时候，蔡依林和经纪公司发生合约的纠纷，演艺事业进入了停滞的状态。当大家都以为她不过是一闪即逝的流星时，历经2年的沉潜，她呢褪去了稚嫩，在2003年带着专辑《看我72遍》回归，一举拿下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歌手奖，红遍全国。尽管如此呢，他还是饱受非议，因为同一时期出现的实力派歌手好多呀，和他们相比呢，蔡依林好像不是最出彩的那一个。声音呢没有孙燕姿有穿透力和爆发力，舞蹈呢没有萧亚轩的时尚感和律动感，情感呢好像也没有梁静茹的温暖和治愈。总体来说呢，在当时蔡依林的各项素质好像都略显尴尬，但是呢她并不屈从于自己的这个现状。不久之后呢，他又开始了自己的反击。倒带来自蔡依林。 说的未来到底多久再来？ 倒带来自蔡依林。凭借诸多优秀的歌曲，蔡依林在演唱方面渐渐打消了外界的质疑。不过呢，在舞蹈方面，她绝对是一个地才，好像天赋确实差了一些，全凭自己的努力才达到很高的水平。那么最开始呢，她决心练习舞蹈呢，其实是因为被人嘲笑。早期的流行歌曲当中呢，有一些节奏很欢快的歌，那拍摄音乐录影带的时候呢，就为他设计了一些简单的舞步，结果录完播出之后呢，被人嘲笑跳舞顺拐。那为了达到更好的一个状态，他开始没日没夜没夜的这样的练习，学鞍马，练吊环，手臂双腿经常都是练到受伤。那凭借努力呢，不仅学会了街舞、钢管舞、绸缎舞，还开始挑战专业的艺术体操、芭蕾二十一边转、高难度空中旋转彩带和七百二十度重力拉环。哇，是不是很厉害哈？为了证明自己在舞蹈方面取得的这样的成绩，那几年每一次出专辑，主打歌几乎都是舞曲。短短几年，他就从一个零基础的舞者变成了名副其实的舞娘。那直到那个时候呢，他觉得自己在舞蹈方面真的可以堵住外界的嘴巴了。花蝴蝶来自蔡依林。花蝴蝶来自蔡依林。即便是没日没夜的练舞，掌握了很多舞种的高难度动作，但是呢，好像外界的争议一直没有停止过。蔡依林呢，就曾经很失落地说过一句话，很多人没有记住我的歌和舞蹈，却嘲笑我是体操选手，那一刻我真的好伤心。不过呢，命运并没有因此就放过蔡依林，她呢，越想证明自己，反倒越容易成为网友嘲笑的对象。当时呢，他的造型和舞蹈很多呢都太过于大胆，结果呢就成为了网络表情包的一个素材，被大家开始玩坏了哈。那么刚开始流行这个表情包的时候呢，大家做的这个表情包的目的不像今天是为了娱乐和搞笑，更多的还是为了嘲笑的意味多一些。但可能当初嘲笑蔡依林的人没有想到，蔡依林会凭借自己的能力真的打出一场漂亮的翻身仗。完美来自舞娘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 现在未来，完美是种本能，我都会揭开无限的精彩。现在未来，幸运发生，台下的人在等，自是自分，我要你为我狂奔，环境战争，谁是拥有我的人，懂爱的人才能够打开我心门。 完美来自蔡依林。2014年的时候，蔡依林因为专辑《Play》让她红出了国界。国外的很多观众都说无法想象，一个身高不到1.6米的姑娘居然有这么大的气场。2015年的时候，她还凭借这张专辑拿到了金曲奖。从公司打造的少男杀手，到自我意识觉醒，再到追求完美而狂奔的拼命三娘，蔡依林在这个过程当中赢得了外界对她的一致认可。但是呢，他也渐渐发现，越是为了迎合这样的世俗标准去达到所谓的完美，结果呢越会把自己搞得遍体鳞伤。于是呢，在 Play 这张专辑问世之后，他开始寻求自我，并且学着放松，任由时间来安排自己。所以说呢，这个境界还是真的是比过去要高出了好多好多。我们在上半段的最后一首歌一起来分享的是蔡依林加安室奈美惠共同演唱的 I'm not yours， 我不是你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待会儿见。 温度18摄氏度体感最佳， 冬季沐浴温度37摄氏度体感最佳， 冬季装修多少度最佳？ 在全包园装修多少度你来定，999元一平米，毛坯到精装零增项，这贴心价格多少度？ 环保建材靠谱施工，专属客服，这贴心服务多少度？ 400-606-8866，打电话预约还送全屋电器，这得多少度？ 400-606-8866，打电话报名成功还送可调温度的智能坐便盖， 占线请稍后哦。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亲爱的，晚上要喝酒，记得带懂酒。 老板，晚上要喝酒，记得带懂酒。 老爸，晚上要喝酒，记得带懂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所以关爱家人，如果要喝酒，记得提醒一句，记得带懂酒。

好歌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怪美的来自蔡依林，这是她发行的专辑 Ugly Beauty 当中的主打歌。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继续直播陪伴各位。今天我们来聊蔡依林，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Blue 说，这两年 Jolin 对于心理学好像很感兴趣，学习相关的书籍和课程，挖掘探索内心的世界。通过观察自己，发现原来那个凡事追求百分百完美主义的女孩，需要不断证明自己以打败心理的自卑情绪。但是呢，后来又发现从内心的细致观察中，她找到了曾经忽视的力量，那就是接纳自己，正视自己和好好的爱自己。加油 Jolin。 这应该是对于这个蔡依林有一个深度理解和分析和总结才能写出来一段留言哈，漂亮。那么如今呢，蔡依林已经不再以大众眼中的完美来要求自己了哈。一直以来呢，她在镜头前呢都在塑造完美主义者的形象，因为长期这样压力真的好大哈。所以说在咱们看不到的时候呢，她经常出现这样情绪崩溃的状况。后来呢，他也慢慢了解到压抑情绪只会带来反效果，那只有适时的发泄才能够和情绪和平共处。那么现在再提到情绪管理问题呢，他也会说发泄出来对自己来说是一种情绪的转换，至少能发泄出来，最怕的就是连发泄都不知道该怎么发泄。特务 J 来自蔡依林。 家撒泡漫长黑夜，香水透露你的方位，香味消失在那河边，深夜流星走音远远，梦中面我走过什么远，转身我来到美丽的街间，冒险开眼，那些最像一只鞋，今天的字是我的诗篇，我爱谁也不爱谁，那是爱情还来得简便， 特务 J 来自蔡依林。刚才我们说到发泄情绪，那么之所以蔡依林会发泄出来情绪，最主要还是因为身体发生了警报。在年初的时候呢，她患上了感冒和肠胃炎，结果呢没想到病情突然恶化，浑身无力，头疼，皮肤红肿等等这样的症状，不得不住院治疗。那医生检查结果出来呢，让蔡依林也是吓了一身冷汗，病情呢已经转变为三叉神经感染带状疱疹。因为病毒呢靠近头部，所以说呢在眼睛周围就出现了肿胀和红疹。那为了防止二度感染，于是呢医生建议他住院治疗。不过呢也真的是幸亏他及时去了医院，不然晚一步这个病毒跑到眼睛里的话呢，真的是后果就不堪设想了。那就是因为这件事呢，多年以来一直以拼命三娘这个人设来要求自己的蔡依林终于休假了。那康复之后呢，蔡依林确实是也是放慢了自己的脚步和节奏，录专辑呢不再急于求成了。之前的录音的时候呢都是这样，进录音棚状态好呢直接录，那状态不好呢他就决定等一等，先录别的，等嗓子打开了之后进入状态了再录。所以说呢他后来有一句告白很有意思，他说完美我永远都追不完呢，那我能不能选择停下来问一问完美到底是什么呢。大艺术家来自蔡依林。 他眼神灿烂，想坐爱情航班赶回来，想把深山食人，想把深山流汗，你爱他生命，爱他危险、yeah、爱他颓废，爱他的永远，他是你的野兽 baby 看似更狂野，他画笔尊上落画得更灿烂鲜艳，他爱你随和，爱你放电、yeah、敢怒不敢言，你自我催眠，他是艺术家，你给他裁判去遍地背叛，不是梵谷也不是莫内，他的模特儿却都从来不缺少、啊、面对你自装的怪的怪的，背对你却乱来怪的怪的、啊、那 never stop， 他只想搜集更多芭比娃娃。 Wake up， 你是大艺术家，你真心创作的爱无价。 Wake up， 别再做慈善家，你其实没有那么爱他，爱是面子女神的吻，谁都应该被宠爱纹身。美能让维纳斯诞生，你无需忍受他的人再造一身罪案，要学会放下不甘，戒掉木心泛滥，他要你让让你就让让、yeah、说的爱你只是让让，他的大爱始终没有底线，复制谎言并肩不再出现，你该说再见就说再见、yeah、千万别留恋，你自我催眠，他是艺术家，你给他裁判去遍地背叛，他不是梵谷也不是莫内，在模特儿却都从来不缺少、啊、面对你自装的怪的怪的，背对你却乱来怪的怪的、啊、那 never stop， 他只想搜集更多芭比娃娃。 Wake up， 你是大艺术家，你真心创作的爱无价。 Wake up， 别再做慈善家，你其实没有那么爱他，爱是面子女神的吻，谁都应该被宠爱纹身。终没能让维纳斯诞生， 大艺术家来自蔡依林。其实呢真的是通过他的反应和态度，我们真的是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哈。 人生工作啊，人生漫长，事情很多，特别是我们的工作哈，这个需要去尽力，但是呢不要太过勉强于自己，有些事情呢真的需要循序渐进，慢慢来，不要急于求成，不然的话真的是会有一些得不偿失的结果出来，那么这样的话可能生活就不再是我们理解的那个原初的状态了。好吗？一起来继续听歌，来自蔡依林的《你怎么连话都说不清楚》。 心里会难过，你怎么连话都说不清楚，那温柔的痛我记得清楚。 在今年的三月份，蔡依林因病住院和康复出院的消息爆出之后呢，又网友翻出了她之前接受采访的视频。当时呢，是她参与一个演讲节目，在提问环节之中呢，有一个很年轻的女孩公开提出质疑，真的是质疑了哈。她问到，就是说，似乎已经越来越少的出现在95后的口中。你也曾说过，原地踏步就是一种退步。那么你觉得你现在是在原地踏步吗？你是如何接受这种被大众遗忘的必然趋势呢？这个问题真的是吧，我们都能感觉到问得很刺耳。不过呢，蔡依林的回答呢只是莞尔一笑，那么接下来的回答呢也是尽显这个王者风范。她说也许有一天呢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我最不能遗忘的就是我自己。我觉得我的工作是来分享快乐给大家，当有下一个人可以做到这样的事情的话，我就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棒的人。我觉得我们的事业就应该是这样，没有永远。当他遗留下来的什么精神是永远存在人们心中，那我觉得这个才是比较重要的。好吧，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的是蔡依林的歌曲啊，马德里不思议。好吧，我是英超，感谢各位今天的陪伴收听。稍后是小说联播，今晚十点钟说电影为大家送上的是电影《阳光下的罪恶》下半部分。明天同一时间876再会喽。 壮丽小酒瓶晃得轻轻，对着风温柔回应，原来爱可以提起。马德里不思议，突然的想念你，在广播里前的声音，只有孤单的冷雨。马德里不思议，突然那么想念你，我的真爱抒情的任性，所以用了毛笔写了封信给你，千回的距离你知道他的话语，牵上你，我继续一个人远行。前的身影，只有孤单被浓郁。马德里、哦、我带着爱抒情的远行。马德里不思议，突然的想念你，在广播里前的身影，只有孤单被浓郁。马德里不思议，突然那么想念你，我带着爱抒情的远行。马德里 下节目为广告时间。时间匆匆走过，2019年离我们越来越近，北广购物也即将年满五岁了。作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物感谢新老会员五年来的支持与信任。即日起，凡在北广购物进行购物的用户将获得2019年台历一本，送完为止。北广购物订购电话400-015-5151 400-015-5151。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北广购物在2018年继续陪伴在您身边，我们直接对接商品源头，省去中间商环节，让您买到实惠。我们对每一件商品精挑细选，层层把关，让您买到优质。我们提供优质的售前售后服务，让您买到贴心。您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追求，北广购物为您节省生活中的每一分。 RBC GO 北广购，放心购。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那今天呢，是我们春节特别节目，我们请夏老师为大家介绍呢健康的佐餐食用的鱼油。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原瓶原装原油进口的越南的瑞尼品牌食用鱼油。 那么说到这个鱼油啊，原来呢，大家为了维护自己的身体健康，比如说吃到它这个鱼油当中的 EPA 啊、DHA 啊，这些脑黄丁啊，买那种就是胶囊式的鱼油，哎、每天呢可能要吃一粒啊、两粒啊，而且当成个负担似的、 哎、 每天来吃。 周老师、一看您之前可能没吃过这个鱼油胶囊，那个胶囊吃起来的话，可能是一把一把的吃， 哦、 非常的麻烦、但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食用鱼油，您在平时的一日三餐当中煎炒烹炸、做饭做菜就能用， 哎， 非常方便，而且您刚刚说的一些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呢，它全都含有。还有今天呢，咱们过年，既然是过年，就要有个过年的样， 对， 给个非常好的一个价钱啊。平时您在某东网站呢这样的地方买的话，298块钱一瓶，一瓶250毫升。在咱们平台之前可能有人买过， 对， 399一瓶多的价格啊，399买六瓶，今天拜年价399，价格不变，六瓶翻倍到12瓶， 太棒了！ 12瓶399块钱，保证原瓶原装原油进口、保证没有任何的添加，保证不腥。佐餐食用鱼油来自于越南进口的瑞尼品牌， 所以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这个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今天为大家来提供的这个佐餐食用的鱼油呢，您呢就每天炒菜呀、做饭呀，就当一般的油脂吃了， 对， 而且身体也好了，同时呢还没有那么样的负担了。 哎，它的煎炒烹炸呀，在你的家庭的厨房料理当中的任何一种烹调方式，它都支持。你凉拌也行，还有你可以高温，因为它的烟点呢高达246度左右，在这么高的温度下，它的有益的营养成分的话还能够充分的保留。瑞尼品牌的原瓶原装原油进口，今天给你推荐的食用鱼油是直接含有 EPA 和 DHA， 不需要你人体的转换的，所以说它的营养配比呢更加的充分，能够给你带来更加健康的这样一个身体啊。那么春节期间您的熬夜呀、您的大吃大喝啊、您的高油脂高热量啊，回头一查这个高了那个高了，不用担心，因为你有瑞尼食用鱼油。尤其是这档啊，刚刚周老师介绍某东网站上是298一瓶，250毫升的，那么在咱们平台有人之前买过399六瓶，对不对？咱们平台已经是便宜很多了，今天拜年价，春节翻倍，六瓶变12瓶，12瓶送到您家，还是399。 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原来您吃的那个鱼油的胶囊啊， 对， 它是非常腥的，所以必须有胶囊裹着。 对， 那么今天呢，咱们这个是煎炒烹炸呀、凉拌呀，都是可以当食用油来用的。我刚才尝了一下啊，非常的清新，没有任何的腥味啊，它是用革命性的技术来达到这样的水平的。 对，比利时的 RBD 技术呢，而且是直接对接到越南的这样一个鱼油公司。越南的这样一个鱼油公司呢，是目前为止哈，全世界除了它之外再没有第二家能够这样规模化生产这样一个食用鱼油。所以说它在整个全世界的这样一个地位呢非常的重要。市面的价格呢是298一瓶，今天是399，12瓶送到你家里去。这个价格只支持春节期间的本档节目， 没错，所以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 凛冬已至，